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想啊，我们每个人家里啊都有一些看过了的旧书，当垃圾扔掉呢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啊想把它们送给需要的人经常啊是没有太好的途径和渠道。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让旧书有了更大的价值。好，那么了解具体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啊，我们认识一个人啊，他的名字呢叫王安娜。28岁的王安娜呢在北京工作，他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他把啊摆放不下的旧书啊放到卧室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他的问题啊，我想我们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面临到，特别呢是一些高年级的同学，那么已经上了比如5年、6年，或者是呢初一初二的同学，那么以往的那些旧书，包括呢教材，还有一些看过的小说呢，的确呢很难找到足够的空间来放他们。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王安娜 a 28-year-old working in Beijing， 28岁在北京工作，他的后面呢是 28-year-old， 但是呢没有加这个 girl， 也没有加其他的一个名词，直接呢就说 a 28-year-old 表示28岁的一个人，然后呢用一个分词 working in Beijing。那么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working 变成 who works in Beijing 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为了避免这个句子呢太长，那么把这个 who works 变成了这个 working 哈， working in Beijing， 后面用的呢是过去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呢，把他的那些旧书放到他的卧室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想一想，表示过去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会用哪个词组呢？同学们想一想，哎，用这个 used to， use 这个词后面加个 d 哈， used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个词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词组，同时呢使用的频率还特别的高。比如说呢，我在晚饭后呢经常在公园里面跑步， I used to run， 或 I used to take a walk， 比如散步哈，跑步哈，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但是呢如果用 used to 的话，表示过去经常的做某件事情，但是呢现在已经停下来了，所以呢它的意思呢表示过去常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呢已经不做了。好，那么看看后面 used to 把那些书摆到了卧室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呢我们能不能用 every corner 这个词呢？也可以吧，因为 every corner 呢表示屋子的角落，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房子的角落呢一般也就是四个哈，地面的四个角落，但是呢这不足以呢表示说他呢把房间的每一个空间都用得特别的满。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的一个词组非常好的表示把房间的每一个空间都充分的利用到了。那么今天我们隆重推出的一个词呢叫 Nook and Cranny， Nook and Cranny， 一个词 Nook N-O-O-K N-O-O-K， 它呢表示角落的意思哈，角落，它呢跟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corner 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进餐馆之后呢，在一个角落的桌子旁边呢坐了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哈， I took a seat 或者 I sat next to a table in the nook of the restaurant， I sat at the table in the nook of restaurant， 那表示这个人他呢特别的低调哈，在餐厅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角落呢 坐了下来。因此这个 nook 就等同于我们讲过的这个 corner。 那么后面这个词 cranny C-R-A-N-N-Y 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缝隙，特别挤的一个空间，我们用这个 cranny 这个词来表示哈。所以呢，我们把这两个词放到一起， nook and cranny 就表示说我们空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间都充分的利用上了。如果有些同学自己家的书特别的多，表示把这些书放到了每一个角落，就可以用这个词 nook and cranny。 那么有些同学呢，他自己呢特别喜欢买一些玩具啊，也可以用这个词哈。比如说 he or she put her or his toys in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his or her bedroom 都可以。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组，表示每一个角落 of her bedroom。 Because 我们刚才讲到了，她的书架上呢已经摆满了书哈，用一个形容词来表示充满了一个东西哈，用这个词呢就是 full 这个词哈， F-U-L-L。 Because her bookcase was full， 她的书架呢摆满了书。那么这个词 full 呢，它可以指一个空间，我们说这个书架摆满了书，也可以指呢I am full 啊，我呢满了。那么我满的意思呢，表示说我吃饱了的意思。同学们念这个词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因为呢它和另外一个词 full 那个词的发音是 full 哈、啊，是这个 full 非常长的一个音哈、啊，它表示傻瓜的意思哈、啊。所以呢，用这个词的时候呢，同学们念这个 u 这个音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它是一个短的哈，一个 u 这个音哈，它的念法是 full 哈，而我们说傻子的话是这个 fool。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但现在呢他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处理他的旧书了。四年前他在二手书图书交易网站上呢开了一家网上书店，从那以后啊他卖出了100多本书。 But now she has a way to 处理掉这个词，我们说把一个东西呢给他很好的非常妥善的给它放好。那么今天学一个词组叫 dispose of， dispose of。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 throw away， 但是这个 throw 呢表示扔掉，它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扔一个东西哈。但是今天用 dispose of， D-I-S-P-O-S-E of， 那么表示说负责任的，非常小心的哈，非常谨慎的去处理某件事情，特别呢把一些自己认为不需要的东西呢给它放置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每天产生的这个垃圾，那么我们一定要 dispose of rubbish。 dispose of 表示说我们把这些垃圾首先呢非常合理的给它分类，那么有一些可回收的话呢放到一个盒子里面，那些哈不可回收的那些垃圾呢放到一个袋子里面，最后呢通过其他的方式呢给它处理掉。因此呢这种处理垃圾的方式呢，我们用这个词 dispose of 更加的合适。同学们看一些包装盒和包装袋上呢，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英文，比如说呢爱护城市环境，要合理的把这个垃圾呢放到一个应该放的这个地方，那么他就用这个词 dispose of 后面加这个名词哈，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个词组，表示妥善的处理什么什么东西。 dispose of her used books 啊，一个好的方式来处理他那些旧的书。 she 开了一家网上的书店哈，那么 she opened an onlinebookstall 啊，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 bookstall 而不是 bookstore 啊，因为呢它呢只是一个摊位啊，用的 S-T-A-L-L bookstall。 如果用这个 bookstore 呢，它表示的是书店了，它后面是 S-T-O-R-E， 因此呢它在规模上呢是不同的两个词哈。所以说一个 stall， 一个是 store。 那么这个词 stall 这个词呢，它还可以表示说我们去逛庙会啊，去逛一些集市的时候呢去的一些小的摊位哈，比如说卖羊肉串啊，卖冰棍的这些摊位啊，也用这个词 stall 哈， S-T-A-L-L。 On the second hand book trading website， 二手书的一个交易的网站哈，这个交易呢是 trade 后面加 ing， trading website。 那么这个名字叫什么，孔夫子。 And since then, 从那儿开始哈，那么这个词组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哈。Since then, 从那儿开始 has sold more than 100 books, 100多本书了啊。那么用这个词 sold, 那么看看他的一个观点哈，他为什么说那么积极的哈，那么热衷于把书呢通过网上的形式卖给他人呢？那么王安娜说呢，把我的书卖给其他读者呢，比把他们扔掉呢更加环保啊，他这么认为的。如果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我的书，那么这些书的价值呢就会被最大化。图书回收在中国呢越来越受到欢迎，因为用于二手书交易的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呢正在蓬勃的发展。看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selling my books to other readers, 啊，把这些书卖给其他的 readers, 后面有一个更加环保啊，那么这个词组呢我们原来讲过。首先这个环境这个词我们学过，它的名词是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那么今天呢我们用它的 environmental, al, 还没有完，再加一个 ly, environmentally, 哈，表示环保地哈，是一个副词哈，不能用它的形容词 environmental, 而用它的副词形式 environmentally, 后面加一个 friendly, 朋友这个词加 ly, 表示友善的哈，这个人特别的和蔼可亲啊。我们说一个人非常的 friendly person, 表示这个人特别的友好。但如果说我们在环境方面特别友好的话呢，那么证明我们这种方式和方法非常的环保。所以这个词组合到一起呢是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啊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那么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来表示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做法，我们很多的行为是非常环保的。比如说我们超市的这个购物袋哈，能够循环的使用，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非常的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我们呢每天的出行能够呢多走走路，多骑骑自行车，避免呢过度的开车，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所以说很多的我们日常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个词哈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来表示。 Then throwing them away 表示把它们给扔掉哈，这里面学到的 throw away 这个词组呢非常的直截了当，但是呢它有一种不负责任呢给扔掉。而我们说负责任的话呢，用我们刚才学过那个词组是 dispose of, 希望同学们把这两个词组呢记下来，同时呢能够区分出它们的差别。Wang said, and the value of the books can be maximized if they are passed on to more readers. 这里面提到一个书的价值 the value, 哈，这个词我们学过，一个东西的价值 value of the books can be maximized, 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另外一个重点的单词哈 ,maximize, 它的拼写是呢 maximize,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词的前三个字母 max, 那么这个词啊我们在一些家用电器上会经常看到，表示把这个电器的声音它的量哈给它调到最大的那一档，用这个词 max。 我们猜一下后面 maximize 表示把一个东西的程度呢放到或调到最大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个词呢翻译成动词应该是最大化啊 ,maximize something, 啊，那么这个书的价值可以最大化呢，我们用被动语态的话呢是 value of the books can be maximized, 那么也可以呢用它的主动形式呢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books, 也是可以的。If they pass on to more readers, 啊，把这些书传给更多的读者。后面 books recycl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China. 书的循环再利用哈 ,recycling. 我们学过 recycle, 它有循环的意思哈 ,recycle. 那么 recycling 是一个名词。书的循环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China as websites and mobile apps. 更多的网站和手机的那些应用的程序哈 ,app 哈 ,apps, for trading use books flourish, 这个词更加的蓬勃发展。这里面有个动词蓬勃发展叫 flourish, 它的拼写是 FLOURISH， 表示呢说一个城市可以呢发展，用的 city flourish， 也可以指呢一个商业机构哈，它的业务非常的好，也用的 business flourish， 可以指一个植物呢在春天或者夏天长得特别的旺盛，特别的茂盛，用这个词 plants flourished 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可以表示城市、商业机构和一个植物。但有的时候呢，安娜呢发现在这个孔夫子网站呢卖书要投入很多的工作，因为他需要呢输入图书的信息，等待买家的订货，然后再发货，所以呢对他来讲呢时间不够，他因此觉得这个网站呢在使用上呢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但是另外一家公司的出现哈，这个公司呢他研发的网站叫鱼书哈，帮他解决了这些麻烦。 However, Wang sometimes finds selling books on 孔夫子.com to be a lot of work, 很多的工作。Because she needs to input the book's information, 她需要把书的信息输入进去，用一个词 input, I-N-P-U-T, input the book's information, wait for buyer to order, 等这个买家下单，用这个词 order, O-R-D-E-R, and ship the books, 把这些书呢给他通过其他方式呢给他邮递出去，用这个 ship, 传这个词的动词形式。And the 御书 helps,eliminate these troubles, 排除了解决了这些麻烦，还用这个 eliminate, E-L-I-M-I-N-A-T-E, eliminate these troubles. 这个御书这个网站呢可以随叫随到哈，并免费呢现场取书，非常的方便。 Staff of 御书 provide on-call and on-site service. 好，有两个词，一个呢叫 on-call, 这 on 这个词后面加个 call, 表示呢任何时间打电话呢都有人去接电话，同时呢为您服务，叫 on-call service。 那么如果说一个人的工作属于 on-call, 这就不太好了，因为呢你的老板随时呢可以打电话，你呢都应该呢接到电话后来到公司来工作，所以这种工作性质呢会比较的麻烦哈。 and on-site service 表示说在现场的一个服务， on-site, O-N-S-I-T,然后 to collect books, 后面 free of charge, 啊，免费提供这些书。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王安娜 a 28-year-old working in Beijing, used to pack used books into every nook and cranny of her bedroom because her bookcase was full. But now she has a way to dispose of her used books.She opened online bookstore on a second-hand book trading website 孔夫子.com 4 years ago, and since then has sold more than 100 books. Selling my book to other readers is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han throwing them away, Wang said, and the value of the books can be maximized if they are passed on to more readers. Book recycling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China,as websites and mobile apps for trading used books flourish. However, Wang sometimes finds selling books on 孔夫子.com to be a lot of work because she needs to input the book's information, wait for buyer to order, and then ship the book. 御书 helps eliminate these troubles. Staff of 御书 provide on-call and on-site service to collect books free of charge.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Mice are nice,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Now,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What is this? Let me show you a little closer. Did you get it?This is a mouse. Hello. Do you like mice? I like mice. Now, today's story is all about mice, so let's find out some more, shall w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Mice Are Nice.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agree? Are mice nice? Ding, ding.There are many kinds of pets at a pet store called Babettes. Oh, what is a pet? A pet is an animal that lives in your home. So my first question is, do you have any pets? Me? I have no pets. A little sad. If I could have a pet, I would like a pet cat. Oh, I love cats. How about you? If you don't have a pet, what pet would you choose? Maybe when we read the story, we can get a better idea of what is a good pet. So, ding ding. Bunnies, kittens, parrots, puppies, ferrets, snakes, and lots of guppies. Now this first word, bunnies. Bunnies is another word for rabbits. You can say bunnies or rabbits. And what about guppies? Guppies is a small baby fish. Ding, ding. But if you want the perfect pet, mice are what you need to get. Because ferrets smell. Goldfish stare. What a stare. Like this. Birds drop feathers everywhere. Oh dear. Ding ding. Hound dogs howl and yowl and growl. Oh, I think a little bit noisy. What do you think? But mice are nice. Ding ding. Mice are cuddly. Mice are small. Mice sleep curled up in a ball. Aww. Can you think of any other small animals? Yes, a hamster. A hamster is another small animal and a little bit like a mouse. Ding ding. Parrots chatter. Kittens chase. Puppies like to lick your face. Ding ding. Turtles hide inside their shells and stay all day. Boring. But mice are nice. Ding ding. Mice are gentle. Mice are sweet. Mice have tiny hands and feet. Ding ding. Dogs will chew your favorite socks. Naughty dog. Cats will need a litter box. Ding ding. Boas squeeze. Lizards shed. Rabbits hide beneath the bed. But mice are nice. Oh, so can you tell me, look at the first picture, what animal is it? The boa. What kind of animal is a boa? Very good. The boa is a snake. Ding, ding. Mice are soft. Mice are sleek. Mice like playing hide and seek. Wow, I love to play hide and seek. How about you? Ding, ding. Dogs jump fences. Cats climb trees. Both have fleas and make you sneeze. But mice are nice. Ding, ding. Mice can dart. Mice can scurry. Mice can go places in a hurry. Ding, ding. So, if you want the perfect pet, mice are what you need to get. Because mice can run like a rocket. Mice can fit. Ooh, where do you think mice can fit? Shall we see? Ding, ding. Inside your pocket. Yes, mice are nice. Wow, I hope you enjoyed that story and it made you think a bit more about the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s we can have as a pet. So what do you think? Do you like the mice? Do you want a pet mouse? All right,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